是对我们说好不分离，可是 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，游泳健身，美味中晚餐，自助火锅，会议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-3129-3218-3个8。 多福在线，如意相随，阳春三月天降黄金。3月15日起，在我市多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氪金如意一枚，40枚送完为止。 活动详询三河多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您一生。多国福利彩票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有一句古诗叫三尺龙泉万卷书，上天生我亦何如，不能治国安天下，枉称男儿大丈夫。这泛指啊所有成功人士，刘瑞奇就是其中一个。要干不成一个事业，枉称男儿大丈夫。咱们昨天介绍了，在刘瑞奇旗下戏称四大天王啊，其实都是好哥们儿。咱们介绍了陈伯清，介绍了秦发行，今儿个第三位天王名叫毛二度就要闪亮登场了。他每个人都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太相同啊。咱们单说毛二度，祖居江阴古山镇南曹庄村，跟大名鼎鼎的华夏第一村就是华西村是邻居。南曹庄村呢也很有名，华西村以富著称，人家有钱，当代了不起的典范。而他们这个村子以穷为名，穷的叮当山响啊，跟那陈伯清原来差不多少，全靠着国家救济生活。哎，他就生长在这么一个农民的家庭啊。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，毛二度一看机会来了，毅然是辞职下海，不干了，干嘛去？遍走四方，贩卖布料，哎，做供销，天南海北是闯荡江湖啊，真不错。几年下来就成为本村的首富。赚钱是小，关键是从中积累了丰富的经商经验。没说这个人聪明吗？到了1991年度，毛二度受村支书的委托，置办了一些大厂淘汰的旧设备，白手起家办起了古山镇绒线厂。要不怎么跟刘瑞奇能对口呢？俗话说好事多磨呀，厂子也办起来了，也开了张了，结果并未大吉。 正好赶上绒线业调整，哎，这个行业是非常非常的不景气。如此无名的小厂，又没有名气的绒线，一上市就遭到了寒流啊。本来毛尔度也为受了重托了，想为乡亲们赚几个油盐钱，没想到连投资的成本都收不回来，上至村支书，下至乡亲们愁得要命啊，这可咋办呢？毛尔度毕竟是毛尔度，见过大世面，经过大风浪，心里头还比较稳定，心说稳住稳住，我得调查调查什么原因，怎么能够起死回生，他就动开了脑筋了。经过到八方各地一了解情况，发现了恒源祥，他就发现恒源祥的产品呢逆热走俏。什么叫逆热走俏？本来热季这毛线这东西它不下货，哎，到了冬天它才好，没想到热天恒源祥的毛线也非常火。这什么原因呢？一是质量好，过得硬；二是恒源祥大有名气呀。他又一了解情况，在他们附近有的乡镇企业已经跟恒源祥做成了同盟伙伴的关系呀。而且一了解呀，人家个个都发了大财，这就叫背靠大树好乘凉啊。哎呀，毛尔度一琢磨，我为什么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啊？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能错过。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从他们江津就来到上海恒源祥，跟刘瑞奇俩人见面了。刘瑞奇是海纳百川呐，对待哥们儿够意思，对新来的这些朋友们待如上宾，因此对毛尔度是盛情款待呀。毛尔度一看呢，赫赫有名的恒源祥总经理的办公室不到十几平，非常寒酸，这完全出乎意料。而且那么大公司的总经理待人平和呀，非常有礼貌。头一个印象，毛尔度是深受感动啊，人家没有架子，瞧得起自己，因此两个人一见如故。毛尔度也不隐瞒，把目前自己厂子的处境一五一十做了详细的介绍，刘瑞奇仔细地听着，最后刘瑞奇的表态是非常欢迎你加盟，人多力量大，我们共发扬财，你放心，你要加入了恒源祥，我保你赚大钱，而且你比我们恒源祥要赚得多，否则就失去了意义。不过有一条不能改变，你的产品质量得过得硬，得符合我们恒源祥的要求才行。那行，那可以。哎呀，毛尔度是心存感激，没想到这么顺利呀、啊！说着说着忽然想起来了，哎呀，怪我怪我，我初见人家老总，我怎么没给人家捎点礼品呢？我们江阴土特产我也得拎点来，两手空空太没有礼貌了，咋办呢？我呀请人家吃顿饭吧，找个大饭馆子好好款待款待刘总。他一提出这个要求，立刻遭到刘瑞奇的拒绝。不不不不不不不不，你是客，我为主，你主动到我这儿来了，我应当做东请你吃饭，哪有反客为主的？不不不不不，你就留下，我请客，这钱我来付。刘总那多不好意思，哎，不要说了不要说了，如果你要坚持的话，咱这买卖就算黄了。那好吧，听您安排。刘瑞奇对毛尔度是盛情款待，毛尔度是深受感动啊！哎呀， 大好人呢。看来啊，过去我没遇上这么好的人，要早遇上了，我那厂子也就早发了财了。就这样，两个人口头上达成协议。刘瑞奇啊，那是个细心人，光说不行，要进行实地考察呀。因此考察之后一切合格，在当年的8月3号，毛二度正式加入恒源祥联合体。在刘瑞奇的精心运作之下，此前萧条冷落的荣县厂骤然是起死回生啊。毛二度的厂子机器呼隆隆隆隆响起来了，转起来了，细柔柔的绒线运出来了，白花花的银子进来了。仅4个多月，生产了130多吨绒线，销售超过了1000万，获利200多万呢。南曹庄村当年就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。你说这玩意儿邪门不？这恒源祥啊，就似乎有一种神奇的贬金术，凡是加盟者俱能在很短的时间快速致富。1年之后，毛二度的产量、销售、利润便翻了5倍。恒源祥品牌的巨大成功在毛二度身上再次得到了验证。有道是吃水不忘挖井人，致富不忘领头羊啊。感慨万分的毛二度为表达自己的心声，在他们工厂的门口立了一尊群羊塑像，后面立了一块碑，碑文上写着几个大字：为羊奋斗，共发羊财。说这话呀，我得外插几句，因为这地儿我去过，我到上海实际串门也是为了本书的录制。刘总刘瑞奇亲自陪着我到了江津，也来到毛二度的工厂。我们一下了车子，我一看，呵，大横幅在那写着，左面写着欢迎董事长刘总前来视察，右面写着欢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光临本场做指导。人家是客气，我是百麻不是的一个写外行，我哪懂啊。哎呀，毛二度亲自领人接待。我一看毛二度这个人大个，身高1米8挂0，长得很斯文，稳稳当当的，但是还非常的厚道，一点酸样也没有，待人非常的朴实。首先领着我到了工厂里参观，哎，那个厂房那个大呀，机器那个多呀，出产的那绒线是色彩斑斓，把我看的都花了眼了。人家边走边向我介绍，一个是机器声太大，我什么也听不清楚；第二个，人家向我介绍那些术语，我也听不懂，跟那外文差不多少。我只好就是俩字儿，嗯，啊，好，是，哎，仅此而已呀。人家跟我介绍完了，我走马观花的看了一遍，的确，生产规模、生产的东西相当诱人。而后人家盛牌宴宴款待，毛二度详细向我介绍了他的厂子这些经过，方才我说的那些就是其中之一。晚上了，我就留宿在江阴他们厂里头，我到街上逛了一圈，我一看呢，入夜了，华灯初上，整条街跟火龙相似。说这个南曹庄村是个穷村，根本就变了样了，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因为厂子的带动，家家都富裕，人人都有钱了，街上的人逛夜市的一个个笑逐颜开，说说笑笑，购买力空前提高。 我溜达一圈之后回去，又到洗浴中心洗了热水澡。我问毛二度，我说这谁开的？他说就是咱们厂子开的，给职工谋福利，对外边来的客人洗一次收10块钱，本地的职工凭票免费，这也算一种福利吧。 哦， 您还真别说，村里头能有洗浴中心，而且非常干净，也比较讲究，这是难能可贵啊，我也深受感动啊。没有事儿的时候跟毛二度坐在一起，我以记者的身份向他详细了解前后的经过。毛二度口打爱声向我滔滔的不断的介绍了将近一个晚上啊，我这才知道毛二度的出身历史所遭所遇。今天我要重点跟您说的就是一件事儿，毛二度叫人家绑架过，这玩意儿吓人不？好悬没把命丢了。您听绑架这俩字儿，是不是脑袋都疼啊？怎能想象在新社会还有绑架事件呢？当然了，我说这个您听着不新鲜，因为这个事儿时有发生了。这绑架人的事情啊，这个东西最可恶最可恨不过呀。我就问毛二度，问你1米8的大个子，又在家门口，你怎么被人家绑架的？他说别提了。后来案子破了，我这才知道怎么回事。原来在半年以前，从天津就来了俩人，这俩人姓字名谁我忘了，咱也没必要提他，就给他起个代号，一个叫牛头，一个叫马面，不过国有其人嘛。这俩小子绝对是社会渣子，想要不劳而获，先到上海的恒源祥里转外转，说他们要买绒线，跟这个谈话，跟那个接触，楼上楼下乱串，要干嘛呀？要下手绑架刘瑞奇。你说这胃口有多大呀？他知道恒源祥的老板刘瑞奇发了横财了，家资巨富啊，这绑一家伙我们不也就发财了吗？但是经过数月的调查了解，下不了手。为什么呢？刘瑞奇身边前呼后拥，老有人跟着，助手参谋一大帮啊，工作人员形影不离，他们下不了手。而且刘瑞奇的家离着恒源祥又不远，地处繁华地带。哎，这俩小子一想，没办法，咱就这么白来了？不能。一了解情况，除了刘瑞奇之外，他有几个合作伙伴，江阴有个叫毛二度的，听说发了横财了。毛二度也是家资巨富，过亿的大富翁啊，绑他一家伙也算没白来呀。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因此他们就到江阴，到了毛二度厂子的外边，找个小店房他们住下了，哈，也假装采购，也参观厂房。毛二度盛情款待，认为来的主顾呢，哪知他们的鬼心肠啊，这俩小子表面上人模狗样的，里里外外把这厂子了解了一遍，重点放在毛二度身上。他们也真下了功夫了，首先了解规律，毛二度是几点钟上班，通常几点下班，身边都跟着谁，刘瑞奇身边一大帮人呢，他是否是这样。后来经过了解呀，跟刘瑞奇两回事儿。因为毛二度呢就住到本村，他们家离着厂子不到1公里，房子挺宽敞，车到了门前就可以进屋。 门前是一条大街可以直通的厂子，这些情况他们了解的是清清楚楚啊。半年之后他们下手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们知道毛二度不顾司机，开着一辆奔驰车，每天天擦黑的时候才回家。哎，这个规律他们摸得准准的。这俩小子返回天津，又雇了俩哥们儿，这牛头马面又雇了张三李四儿，这四个人开着一辆桑塔纳汽车返回江阴，把汽车搁到一个隐蔽的地方，他们决定下手了。毛二度士先生没有这根弦儿，一点准备都没有，在自己家门口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呢？通过这个事情警告世人和电视机前的朋友们，这事儿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呢。没有那么两句话吗？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啊。这个人随时可能就发生意外。毛二度根本没这个弦儿，这一天下了班了，开着奔驰车嗖到了门前，天也黑了。毛二度下了车了，把车门刚关上，万没想到从暗处之中窜出四个小伙子来，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匕首，撑撑，别动别动别动别动。其中有两个把毛二度的胳膊给拧住了。毛二度身高1.8米还挂零呢，因此这四个小子格外留神呢。有那么句话叫身大力不亏，人家反抗怎么办呢？四把匕首给逼住。其中这牛头说话了，你要敢声张，我一刀就把你捅了，不要说话。捂着毛二度的嘴就把他押到桑塔纳轿车那儿去。毛二度喊没喊，还真喊了。人到了这时候真急了，有贼，来人，来人。没喊了两声，叫人把嘴给堵住了，拿胶条给封上了。据毛二度回忆，当时他们不远处啊有个邻居，是个老头，那老头还真听见他的呼救声了，还探头往街上看了一眼，不知道为啥这老头就没报案。这老头是谁他也回忆不起来了。当时毛二度被推向桑塔纳，那么大的个子，拿绳子捆了个结结实实，塞到桑塔纳轿车的后座前边，就是搁腿这地方。你想这桑塔纳轿车它本来就不够宽大，那里边挺拥挤呀、啊。毛二度身高1.8米，塞到这个缝里头，什么滋味是可想而知啊。后边坐俩，前边坐俩，后边这牛头马面拿脚踩着毛二度，告诉开车，车子开走了，动作十分麻利啊。也不知道车子开出多远去了，毛二度在里边难受啊，虽然说不出话来，他身子也动啊。就这样，见马面这小子真不是东西，拿着匕首刀在毛二度的腿上跟屁股上啊，噗噗捅了两刀。老实点啊，你要不老实撂蹶子，今儿就把你废在这儿，看见没？爷不是吃素的，我们可真下狠手。你说这小子多狠呢、啊、毛二度不敢言语了，他也不知道这些绑匪是哪儿来的，破案以后才知道是天津来的，有多远呢？后来把他拉到天津，不敢进市，在天津一个郊区，他们事先租的空房子，里外屋两间，他们把车停到门口，把毛二度拽下来，塞到外间屋。他们四个劫匪呀、啊，其中牛头马面是头，张三李四是被雇佣来的， 也是一伙的，太累了，一口气儿从江阴开到天津多远的路，也累的是腰酸腿疼啊。哎，这牛头马面就说我们得歇一歇啊，可别让他死了。他们告诉张三李四，你们俩别睡觉，换班看着他，听没听见？我们先眨巴眨巴眼睛。哎哎哎哎，好吧，花钱被雇来的得听主人的。这俩罪魁祸首上屋歇着去了，这俩人轮班的看着毛二度，后半夜归张三的班儿，那李四去歇着去了。张三在这抱着个肩膀盯着毛二度，毛二度捆得结结实实的，好在一样怕他憋死，把他嘴上那胶条撕下去了。毛二度就哀求他，我说朋友，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啊，你们不就是要钱吗？你们砍个价，我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。我现在胳膊腿呀都被捆得失去了知觉呀，我还要上厕所，麻烦你能不能慈悲慈悲把我身上的绳子给我解开，让我活动一下。这张三看了看，憋着吧，我实在憋不住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不白求你，你看我手腕子上戴着块表，这表叫劳力士金表，我花几十万块钱买的，今儿个就作为交情我送给你了。这块表你拿到市面上少说也得卖10万块钱，你看怎么样？你给我松快松快。这张三一听，对呀，他手腕子上金乎乎戴块金表，过来他也不懂得什么叫劳力士，什么叫欧米伽，反正一看金乎乎这玩意儿挺诱人，给摘下来了，听了听还走，一看头都睡了，就给他解开，他还能跑得了啊？他知道这是哪儿？我告诉你，给你松快松快可行啊，你可别跑啊。就这么的把毛二度给解开了。5分钟之后啊，毛二度的手脚才得以伸展呢、啊。上厕所去了一趟又回来，不敢动啊，人家人多，俩眼一抹黑也不知道这是啥地方。哎，拿手表这张三儿一琢磨，哎呀，原来雇我们的时候那头咋说的着，说要讨账，说那江烟有个人欠他们多少万块钱，如果把账讨回来我们能得到好处，今天看来这不是讨账，这正是人生在世不寻常，辉煌之中有凄凉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自身安全要提防。 相随，阳春三月天降黄金。三月十五日起，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汇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，40枚送完为止。 活动详情，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您一生。中国福利彩票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， 咱正说到毛二度毛厂长被绑架的经过。本来这件事情啊，与本书没有太大的关系。你为什么还说这么细呢？我觉着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所帮助，它能起到一个警示作用啊。这就说明人这一生活得不容易啊，沟沟坎坎，七灾八难，既看到阳光灿烂，也得看到阴暗的那一面。你不提高警惕，疏忽大意，对不住就掉进万丈深渊。介绍毛二度就是给大家提个醒，而且这个事儿是国有此事。咱说了，毛二度被几个绑匪绑到天津的郊区，历经磨难呢。其中有一个小子得了他一块金表，把他绳给他松开了。哎，那小子一琢磨，这叫俩头知道了，蛮能饶我吗？再者一说了，他原来说不是绑架呀，说江间有一个人欠他们钱，让我们帮着去讨债，如果把钱能拿到手，给我们6000块钱的赏钱，就为了这6000块钱跟他们千里迢迢到了江阴。结果这一瞅，这不是绑架吗？这是怎么还带拿刀子扎人的？我的妈呀，真将来这案子要犯了，我还好得了吗？哎，这位啊还行，得了块金表他跑了，还剩下仨呢。后来那俩小子当头的牛头马面，醒了之后了一看，怎么少个人呢？不知去向。这俩小子一琢磨，好几天了，那江阴那块肯定都开着锅了，沿路之上肯定有协查通报，在天津这儿不安全呢。还得挪个地方，稳当下来之后好管他们家要钱来赎人。尤其现在少了一位，这位别把我们给举报了，那可坏了。因此他们匆匆忙忙把毛二度又驾上桑塔纳车，一溜烟奔东北跑啊，要出关。哎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啊！公安部门能不介入吗？人家能不找人吗？都开了锅，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了。他们刚走的秦皇岛交费站，提心吊胆，车子刚到这儿，警察过来了。天，光天化日，敢不停吗？把车子停住了。警察围车子转一圈，一瞅后车门子，怎么那么多血呀？哪来的血呀？咱说来着，他们给毛二度扎了两刀。毛二度那大身材，身体又健壮，得有多少血？所以淌出那血，淌到车门外边，都干巴了，但也看出来是血呀。警察心生怀疑啊，停车检查，啪把车门子一开，发现毛二度，这才把这三个绑匪绳之以法。后来通过审问，还有一个又把那个给逼了回来，一块儿送上了法庭。那肯定啊，其结果可想而知。据说 两个当头的牛头马面枪决，那个张三李四，一个判死缓，一个判有期十年，毛二度得救了，死中得活呀，送进了天津医院呢。咱们单说刘瑞奇，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，刘瑞奇是亲自挂帅呀，动员了恒源祥的人是全力以赴进行营救，呼吁公安部门无论如何得破案，得把人救出来，全体总动员。后来转忧为喜呀，绝处逢生，刘瑞奇亲自坐飞机到了天津医院，是看望毛二度啊，安慰毛二度，好好在这养着啊。关于厂子的事儿，你们家里的事儿，有恒源祥在，你是一切都放心。毛二度感激涕零啊，书说简短。后来一切都恢复了，他又回到江阴，对刘瑞奇及恒源祥人的照顾感恩不尽呐。经过将近一年的休养，一切恢复正常，这才正式的工作。我听完了毛二度跟我的讲述啊，我头发根都有点发炸。那位说为啥呀？我觉着人这一辈子难活呀，七灾八难呢。我真没想到一表堂堂的毛二度居然在家门口能被人家绑架，看来人人都得多加谨慎呢。与此同时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说过的评书当中绑架事件也不是没有过。我记得天津民国六年发生一起大案子，这一起大案子19个绑匪啊，头才21岁，都是年轻人。这些年轻人生死不怕，最小的17，他们凑在一起了，专门绑架有钱的人。而且你不管花多少钱赎人来，他们都撕票，就这么狠，把钱给送到了，他们把票也撕了，手段极其残忍啊，民怨沸腾。后来民国政府下了大力量了，终于把这绑匪一网打尽，一个也没跑了，很快判处死刑。据说呀，执行那天万人空巷，因为那案件太大了，老百姓太气愤了，不管绑没绑自己家里的人都害怕呀，都恨这种事情，所以看热闹的人成千上万。一瞅一拉溜，19名绑匪都小年轻的，从年岁上讲真够可怜的啊！一朵花刚开，你怎么就干这种事情啊？啊，条条大道通罗马，你怎么掉进万丈深渊呢？你看咱们现在社会上绑票事件也时有发生啊，什么绑架人质、绑架有钱的人，演员当中不也有被绑架的吗？因此我们呼吁人大在立法的时候，对绑票这个案子，对这些犯人要从重打击，你不打击不行啊，必须得出重拳，这才能保证老百姓的安全呢。说了毛二度的经历，再说毛二度敬业的精神。当跟我谈起刘瑞奇来，他是万分崇敬啊。他说：“刘总是我的指路人，刘总也是我的恩人，够义气啊！在我出事的前前后后，对我多方照顾，我这一辈子鞍前马后跟定了恒源祥，我跟定了刘总。您看，说明刘瑞奇的人格魅力有多大。刘瑞奇对这些加盟厂的领导，不仅基于生意上的帮助，更重要的是基于政治上的关心。 要求他们做到三不，不啥呀，不赌，不嫖，不吸毒，哪个厂长都不准干这事儿，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。很难想象一个品行不端的人能把一个企业做长久做大，打铁还得自身硬。刘瑞奇要求别人那样，自己除了三不之外又给自己加了三不。他这三不是什么呢？不下舞厅，不去按摩店，不入洗脚房啊，这也不干，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。唯一的爱好是什么呢？就是工作之余跟部下们职员们打打扑克，取取乐啊。另外他对联合体的成员领导要求是，政治上要要求进步，生意上要求诚信，业务上一定要精通。平时忙忙碌碌，很难在一起聚会，事务缠身，与加盟厂这些领导很少有交流的机会，顶多通通电话。可是每一年到了春节期间，他经常带着妻子一道专程前往无锡江阴一带，给这些老兄老弟家家去拜年，利用拜年的机会谈谈家常，联络联络感情。有一次他到江阴与毛二度进行了推心置腹的长谈呢，俩人都睡不着觉，唠扯吧，唠东唠西。后来没想到刘瑞奇说了，二度啊，你很有魄力，很能干，你还年轻，你在我们的联合体里的长得也是最帅气的人，但唯独一点，我要求你在政治上要进步一些呀，争取加入党组织，成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家乡人民服务啊。企业领导人的政治素质高了，企业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，这是我一个老党员的肺腑之言，供你参考啊。毛二度听完之后就一愣，深感意外呀，他没想到刘瑞奇可以对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。他从个体起家干到私营厂长，只想着怎么赚钱，从没想着赚钱以外的事情。他有个观念，我一不从政，二不入党，我在围墙里面就点钞票，这是他立下的信条。入党从政，自己就会成为公家人了，时时事事要为大家谋福利，就意味着从围墙里边往外搬钞票。哎，他有这么个观念，对于个人而言这玩意儿不太划算。但是刘瑞奇的话推心置腹，他又不能不静静地想。到晚上躺到床上他睡不着觉了，翻来覆去琢磨刘瑞奇的肺腑之言呢。哎呀，怎么想怎么说的对呀，真是语重心长啊。他想起刘瑞奇的话，想起父亲临终的遗嘱，想起李书记的重托，也想起父老乡亲们期盼的眼神呢。一花独放不是春，万紫千红春满园呢。那么自己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啊，不能顾自己，不管大伙儿，自己赚钱了家乡怎么办呢？心里要想着乡亲们呢，我们要共同致富，这样才对得起生我养我的土地骨肉相连的乡亲呢。最后的终于想通了，写了入党申请书，入了党了，后来提拔为村支部书记，最后还当上了江阴市的人大代表。综上所述啊，你看他开了厂子，又开了饭店，又有洗浴中心，连全镇的残疾人就业都得到妥善的安置。 我去参观过，亲眼目睹过呀。继毛二度之后啊，还有江阴洪流厂的黄建军、王宇红，先后都加入了恒源祥团队。至于他们怎么加入的，咱不必做详细的交代了。他们就是刘瑞奇手下所谓的四大天王。咱们还是那句话，刘瑞奇带动了四大天王，四大天王维护了恒源祥的利益，他们就像滚雪球一样，是越滚越大，越发展越强壮。到了1996年，四大天王所产的绒线达到了创纪录的11700吨，产量销量在全行业中是独占鳌头。国际羊毛局啊，授予恒源祥全球最大的纯羊毛手编毛线生产厂家那个特殊的荣誉奖。事实证明，刘瑞奇现产与扩容、同步竞争与择优并举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。倘若当初小富即安，不求发展，何来今日绒线大王的繁荣？倘若当初只依赖一两个厂家，何来今日百舸争流之局面呢？这期间曾发生两次事故，咱们也说过了。一次是那厂长造假，出伪劣产品，被刘瑞奇清理门户，把他给赶走了。第二件事就是咱上文书说的，毛二度被绑票了，你说厂子不能运转了怎么办呢？马上由江阴的洪流厂及时给顶上。由于提前布局，早做准备，在两次突发事件当中，恒源祥经营未受到丝毫的影响啊。四大天王的横空出世可以说是恒源祥品牌营销策略经典之战。可以说，没有刘瑞奇的精心运作，就没有四大天王。反过来说，四大天王的产生也成就了恒源祥绒线霸主的地位，这叫相辅相成啊。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俗话说呀，商场如战场啊，并非是一帆风顺呐、它就好像征途一样，征途上的风风雨雨，企业间的分分合合，人事中的是是非非，并没让刘瑞奇啊特别在意。他这人心胸很宽广，他一门心思的就研究恒源祥的品牌战略。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，恒源祥各子公司发展虽快，但刘瑞奇发现了良莠不齐，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资产整合。他细细的梳理了一遍优胜劣汰，将一些与本业无关的只赔本不赚钱的公司悉数砍去，可用资产和人才则进行重新分配，先后投资了3000万，注入以恒源祥为商标、总冠名的5家主业突出、经营有方的子公司，派遣德才兼备之人到子公司任职，为了将公司的业绩和个人的利益捆绑，以调动公司上层的积极性。他提出董事会的成员及其经营者要人人持股，这样个人与企业才会休戚相关，共生共荣，企业的凝聚力、员工的向心力才会增强，同心同德，共谋发展，一心一意的搞经营，这企业才会稳步发展，蒸蒸日上。持股方案推出去之后果然有效， 公司面貌是焕然一新呐。到了2000年，集团公司财务状况有所好转，刘瑞奇计划呀加大对恒源祥广告的投放，哎，必须得做大品牌，离不开广告，广告是宣传品牌最有力的工具，而这一切都需要雄厚的资金做后盾，换句话说没钱不行。那么前几年呢，因为种种原因，恒源祥品牌宣传明显减少了，他要利用经济好转的机会把以前损失弥补回来。人算不如天算呐，计划没有变化快，一场没想到的变故让刘瑞奇的美好计划是彻底搁浅，他和恒源祥都陷入了一场更大的危机之中啊。那位说出啥事儿了，出啥事儿了，因为万象集团呢投资失误了，造成了巨大的亏空，导致被人给收购了，人家是借壳上市，原来600823的股票代码江山易主了，刘瑞奇和他所属的恒源祥也随着这个不争气的婆婆改嫁到世茂集团，改了又到世茂集团了。2000年11月的上海呀，天气格外的寒冷啊，哎呀，冷得嘎巴嘎巴的，上海很少有这天气，简直到了滴水成冰。有人说呀，这是西伯利亚的寒流造成的啊。单说刘瑞奇心潮难平啊，最近一个时期失眠了，瞪眼睡不着觉，现在夜深人静了，他脑子跟开锅一样，那烟是一根接着一根，一根接着一根，他的卧室之中是烟雾缭绕啊，嘴都抽苦了还抽，面前摆着纸，摆着笔，纸篓里头好几团纸，看来都写废了，扔到里头了。刘瑞奇在想啊，想什么呢？有一件考验自己的事情，自从他进了世茂集团就不顺心，一个他是不愿意但做不了主，你是国营单位啊，你有发言权，你没有决定权，叫你怎么地你得怎么地啊。他带着恒源祥进了世茂集团了，一开始从表面上看吧还真不错，刘瑞奇依然是总经理，刘总掌管着一切事务，实质上有名无实，把刘瑞奇给架空了，说什么都不算。刘瑞奇就感到心里头别扭，开始开董事会的时候，世茂集团的董事长是信誓旦旦当众宣布，刘总是个人才呀， 你搞恒源祥搞得蛮不错嘛，现在成了咱们国家有名的品牌，我当众宣布啊，你依然抓恒源祥，另外我们世茂集团将不惜一切力量扶持支持你刘瑞奇，支持恒源祥，你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绝不干预。哎呀，刘瑞奇听了这话之后啊，哎呀，心里这高兴劲就甭提了，阿弥陀佛呀，这算遇上明主了啊，这董事长我能不佩服吗？有他的支持，我们恒源祥肯定是大有发展呢。结果没过俩月，他的想法整个翻了个个，那董事长说话根本就不算数，没到两个月的时间又找了个女的做了总经理，把刘瑞奇拨了到一边去了。哎， 职务的高低，刘瑞奇并不介意啊。他担心的是什么呢？我靠边站了，恒源祥怎么办？他怕江山易主啊，他不忍心把恒源祥给丢了。紧接着，这新上任的女经理当众宣布：“你们都听好啊，今后一切报表、一切签字，必须通过我这一支笔，不经过我的签字，一切全都无效。”多厉害，大权独揽，其中也包括恒源祥。恒源祥在做广告，恒源祥在跟厂子联合，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事情，他要说了算，可想而知啊。这就是给刘瑞奇穿小鞋，就要整垮恒源祥。你说什么心术不正的人都有，这位女老板就是这么一个人啊。刘瑞奇一看呢，事到了今天了，没有路可走了。为什么发愁半夜不睡觉？为什么失眠？刘瑞奇在想，背水一战，这世贸集团我也不待了，干脆我递出一份辞职报告，是另辟蹊径。这正是萧萧落叶一片黄，凄风苦雨化凄凉，独立寒秋看风色，灼灼红衣映白霜。 多枯萎的落叶，最心